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今天的正道里面，我们今天崇拜的三段经文我都会用到。我们首先思考我们的旧约经文，从民数记第21章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前往迦南地，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和华叫以色列人要围绕以东地，而不是直接地前往迦南地。因此我们的经文说，百姓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吗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在这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绕了40年，他们好几次怨毒上帝了，上帝也好几次处罚他们，之后他们也都悔改了，承认他们的罪，接着上帝怜悯他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继续耐心地待他们。在我们的经文前面一章，就是第20章，以色列人又抱怨了一次，上帝也又怜悯他们。我们也许会想，他们现在应该学会了，上帝肯定会照着他的应许让他们进入迦南地。但是以色列人在我们经文里面还是又抱怨了，又表达他们的不满，又不信靠上帝。你是否跟以色列人一样不满意？上帝虽然给你非常多的祝福，但是你还是向他怨毒。也许你没有用话来说出来，但是你一直觉得你的日子应该过得快乐、顺利、惬意一点。你也许也常常让这些不满意的想法充满你的脑海，你每天的心情也会受影响，甚至也让你很疲倦。我们真的很缺乏信心，我们也很缺乏感谢感恩的态度。我们不想要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其他的，我们要我们认为是更好的，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。我们非常自我中心的，我们一直在想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不太愿意放松离开我们自己的世界而仰望耶稣，特别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仰望他。同时我们也不想要注意我们周围需要我们的帮助的人，也包括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反而一直想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自己的愿望，越想越觉得我们有理，因此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怨毒上帝了。那么上帝应该怎样回应我们呢？他是不是应该说，啊，对，你是对的，我是错了，对，应该是照你的意思才对了。上帝的回应当然不是这样，他反而应该处罚我们，应该毁灭我们。在我们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也就看到这样的回应。以色列人抱怨之后，我们的经文说，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耶和华这样做的确是个惩罚给他们，但是耶和华这样做更是他所赐下的律法来强迫百姓承认他们的罪，因此他们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，他们人也得了拯救。事情也就是这样发生了，火蛇咬他们，许多人死了之后，我们的经文说，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 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听完这句就应该马上跳到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，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开始，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常常跟以色列人一样怨毒上帝，我们应该受惩罚，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上帝爱我们世人，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因此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并使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就是受我们罪人自己应该受的惩罚。接下上帝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常常不满意上帝对我们的照顾，但是上帝不满意我们死在我们的罪中，因此他就借着他的独生子拯救我们。我们应该受审判，但是上帝反而审判了他的爱子，因为上帝首先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上帝定了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的罪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替我们受这个审判。因此现在上帝就不定信耶稣人的罪，这个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已经结束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继续这样说，第十七节，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将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你若信耶稣，上帝就不定你的罪，你若不信他，你的罪已经是定了，你也会受审判，因为你没有得到耶稣的代替，他的遮盖。整个约翰福音一直这样强调信心的重要性。约翰说他写的福音书就是为了使读者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信心就是这么关键。但是我们如何有这个信心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前面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经文前面的部分，就提到当上帝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洗礼的时候，我们就信了。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。谈到这个，就是谈到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。这段经文让我们非常清楚看到，若有人信耶稣得救，这都是上帝的工作，我们人没有可夸的地方了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使徒保罗强调我们罪人本来就是死的，死了的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拯救他们自己，死就是死。但是上帝能使死人复活，他也就这样做。在我这次念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请注意我们的救恩如何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，包括我们的信心也是。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开始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便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得救都是本乎天父上帝的恩典，全部包括我们的信心，都是他白白所赐的礼物。我们只有领受，不能夸我们自己，但是这才是最好的。因为如果甚至只有一点点需要靠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的救恩就是不可靠的，因为我们罪人就是不可靠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的救恩全部都是完全可靠的，上帝全部做的一切。我们就是应该怀疑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不必怀疑创造主上帝。我们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的经文的话，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之后，他们大概试着各种不同方法来治疗这个病。他们用西药、中药，大概用他们自己的中东药来试着治疗这个病、这个问题，但是都不行。你若被那些蛇咬了，你就是会死，你根本没有办法，只有上帝自己能够给你治疗。那么上帝给你治疗的方法是蛮奇怪的，你就是要仰望一条在杆子上的铜蛇。我想当时肯定有人想，这样做怎么会给我治疗呢？你开玩笑吧，这个没有道理，也太简单了。但是你若当时笑上帝给你的方法治疗，你就是会死。上帝就是白白给你治疗，你就是不用做什么，你只要仰望这个铜蛇，相信上帝会给你治疗，你就得了医治。那么你也就是被蛇咬了，并且你本来已经是死的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你当时也根本救不了自己了。你无论多么努力，修得多么好，经念得多么认真，拜得多么虔诚，帮助多少人，你就是不能叫你死的灵魂活过来，当然没法子。但是上帝有法子，这次他不是借着杆子上的铜蛇给你治疗，他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的独生爱子给你治疗。以色列人当时需要望着这个铜蛇，相信耶和华会医治他们。我们的情况呢，比他们还不容易。我们本来是死的，连在信心里望着钉十字架的耶稣，我们都不能做。但是当创造主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借着水与圣灵重生你的时候，他就是赐给你活的灵魂的眼睛，他也使你的灵魂的眼睛能够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。上帝就是这样给你治疗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的信心， 都是上帝白白所赐给我们的。现在因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书信经文还有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都说我们现在行动，我们爱别人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以弗所书说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谈完信他的人之后，他也提到说这些人也是行真理的。耶稣最后说，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我们基督徒行善行真理，这是肯定的，也是必须的。但是连这些我们都不能因为我们做了这些而夸口，这些也是靠上帝而行的，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造成，我们才能做。我们行善是上帝创造我们重生我们的后果，是一种非常好的副作用。最后的结论就是，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创造主上帝，因着他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怜悯，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。因着他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怜悯，他重生你，使你相信耶稣。因着他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怜悯，他继续借着他的道在你里面运行，使你行动，使你去爱，去怜悯其他的人。荣耀全归于我们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父子圣灵。阿们。